他等幡然一新，他一 生，这蜜蜂心中无力，随风而入，闹重重，身中我衣，直上中军，将那牡丹相连生。

我见那敲钟儿，听我见那撞锣儿，听我见那筛呀、啊、这个铃儿，听我见那锅那些织工人的儿他沉睡如雷梦入了房呀，架上的金鸡公主的脸才惊动了，行路之人急急忙忙打点着行囊，出离了店房，到奔了前边那一座村。小航飘飘摇摇晃一晃荡，惊动了那水中的龙子，对对鸳鸯是不能当两翅儿忙啊，这才飞过了那那么下面再为您演唱《碧天云外》。 来忙送